着你做人没趣味，别流泪，心酸更不厌舍弃。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。

马坐上战场，他要怎么补偿？利用了你的走位方向，我们在拼命挣扎，目光开始增长。对方准备向他即将，得到他应得的下场。 我的瞳孔已经刮走你的脉搏，一分一秒，热气的镇压时空。他的寂寞只是控制你所有的需求，我一脚就踢爆。 我想他没有借口， 他不想再逗留， 身体即将交手， 你左右 伪装下的眼睛射停留，随时准备进攻， 听节奏急速跳动，声音大歌颂，我付上一种武装后看不懂，转手为攻，迎面那进攻，进攻前

享受了。 小手拉大手，一起郊游，今天别想太多。